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19周年、朝鲜劳动党成立71周年和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成立90周年，缅甸、芬兰、奥地利、匈牙利、斯洛文尼亚、委内瑞拉、乌干达、南非、坦桑尼亚、几内亚和尼日尔等国分别举行了讲演会，有上述国家的各界人士和群众参加。在芬兰举行的讲演会上，通过了致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电文。另外，为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成立90周年，孟加拉国人民联盟主席、孟加拉国自力更生研究所主席加里夫内瓦兹发表了谈话。